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 早晨，第三次打工早晨 MyRadio 同埋雨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咁样，咁咧就呢一节咧就系、是、讲周六福嘅，咁样真系有趣啊呢件事，咁样，咁系乜嘢嚟嘅咧？ 唔系周大福同六福咁样，点解周六福嘅？ 唔系大陆仲有周大生添啊， 周大生， 真系 有周大 生， 周福， 周六福都好耐啦。 件事就系咧，大陆一间一个， 你终于入正题啦。 件事一个金色卖金色卖金色珠宝首饰嘅牌子啊。品牌啦，叫周六福珠寶啊，就喺下個月咧正式就會進駐香港嘅旺角彌敦道， 勁啊，勁 係啦。 咁我介紹一下呢個品牌先咧，佢咧成立時間係2004年嘅，佢嘅口號就係締造價值，傳承真愛作為企業使命嘅。咁、就話仲根據呢個百度咧，佢話喺業內贏得咧雙陷專家嘅美譽。咁喺2013年嘅時候咧，佢就簽咗呢個蔡少芬做代言人嘅， 即係周六福嘅代言人係蔡少芬，咁周大福有冇通知啊？ 周大福係 Angelababy， 哦係咩？ 係啦，好似係我 咦講假呢樣嘢，唔知邊個假喎？如果係咁咁就 其實佢再講一講呢個周六福先啦。佢就喺2014年嗰度創立嘅，就喺2004年就開咗第一間嘅分店咁樣啦。咁總公司就喺呢個深圳羅湖區，咁香港辦公室咧就喺紅磡嘅。咁2006年咧，周六福珠寶品牌咧已經喺香港就已經註冊咗喎，原來。咁跟住咧，去到呢、這個根據佢個網站就講啦，咁周六福咧喺短短12年間咧，喺全中國大陸咧已經有1200間分店，係、咁如果旺角呢間分店咧，就係、是、佢旗下嘅第1721間嘅分店啦。 咁咪第一次離開大陸係嘛？佢哋 第一次進入香港咯，可以咁講。 邊個六福？ 雍 紅同楊寶玲 係佢做楊寶玲， 正常寶玲 正常就係咁樣問 啊。雍紅 啊，雍紅 香港嘅即係謝瑞麟同埋周大福同周生生就係堪稱香港三大嘅煉金術師啦。咁就主要都係靠打金成名啦，咁樣。咁甚至其實周生生喺大陸都係有一定嘅事業基礎啦，咁樣即係。 所以咪喺大陸有好多 crossover 嘅周大。唔係周大福同周生生，因為佢哋都係出名嘅。 係咁，咪當然即係多人去抄襲啊，去賣金咁樣啦。咁呢個勁嘅地方就係周六福，周六福就嚟香港開金行咁樣。咁咪即係你有幾樣嘢見到咧？第一就係、是、其實呢啲咁嘅靚嘅地段嘅租咧，其實即係都有一排係有所丟空嘅，即係尤其是喺銅鑼灣啊。喺旺角啊咁樣，咁呢一次咧引起咗大家嘅一個留意咧，就係、是、其實你睇個名字，諗都唔使諗，就又係嗰啲鋪啦，又係名創優品啲 friend 啦，咁樣又係呢啲咁而家我哋就要留意幾時周大福告周生生，唔係告 周六福 同埋周大生周咩侵權啊嘛，開始就係、是、哇好醜啊個網頁 係。 我想讲佢哋嘅企业嘅价值观系诚信、责任、协助同共赢嘅。 一睇就知冇啦， 一睇共赢嘅应该。 一睇 共赢、 共享啊，共享名称啊， 共享经济。 因为佢个 真正嘅共享经济， 佢个好劲嘅地方就系、是、早一两年系曾经俾大陆话过佢卖假金噶嘛。 系啊，佢曾经咧试过喺呢个广州市工商局嘅官网就嗰度咧就揾到个资料。咁喺2014年呢个工商咁就抽取呢个市面上嘅珠宝，咁就抽取咗咧750款，咁其中咧有91款咧嘅质量唔合格，咁其系包括咧嚟自周六福嘅珠宝嘅，咁就指佢当中咧嗰、那个纯度嗰、那个银嘅纯度咧就唔够，唔合格。 咁样，咁就呢个有几期咧？咁呢个就已经唔系新闻啦。咁喺有即系你咁样会见到啲咩咧？就系、是其实会见到一样嘢，就系、是、你发觉香港自由行其实有少减少嘅， 系 第二就系、是、你发觉咧又大幅咧削减咗去台湾嘅自由行嘅大陆因为即系啲人就话蔡英文当选啦， 系 其实你可以唔将佢拉。买一齐睇，可能系因为其他原因啊，咁样。咁你不论系周六福啦，或者你之前揾咗，你头先揾咗好多图啦。近呢一两年咧，系大 大舉出擊的這些品牌，就是一些山寨的品牌，然之後自行註冊，跟住自己建立自己的品牌呢，其實是是呢一兩年係充斥得好犀利。早排我哋攞嚟笑嘅Uncle Marshall 啦，火星先生啦，就係抄 Under Armour 啦。 火星叔叔， 你大陸好多 Starbucks 啊，好多假嘅蘋果店，啲人仲要走去假嘅蘋果店去抵制美貨，之後嗰個出嚟話：，誒、哎，我哋係山寨鋪嚟啊！咁樣咩 Buck Star Coffee 啦，肯德基家鄉雞啦，做 唔係 What Seven Twelve 做個。 开多个钟 ，Seven Twelve， 一日有廿五个 ，Seven Twelve 啦，有好多，哇！呢张图 名创优品啊，最出名啦， 名创优品嚟埋啱去埋香港 ，OFC 啊 ，OFC 就 Obama Fried Chicken 啦， 有好多，嗰啲系有印良品， 嗰啲都系摆明系模仿嗱，跟住其实近呢两年多系咩咧？就系我告翻你转头，就系话 新百伦嗰啲 神屈士系 New Balance 啦， 系 嗱，好多就系话我有自己，即系我喺大陆自行注册咗之后反攻大陆，即系告翻你转头，咁就好多近呢一两年好多做呢啲咁嘅嘢。嗱，从一个嗰个嘅专利注册或者嗰、那个品牌注册嚟讲咧，你又真系咬佢唔入嘅，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嘅一个注册法例，你冇入到中国或者当中国自己一开嘅时候，你俾人注咗先，你真系你就无奈，即系因为呢个世界连 Jordan 都死嘅，咁你就知几死啦。 即系我哋一开始开手咧 ，Jordan 都俾乔丹。 一开手讲紧周六福珠宝进入香港，其实周六福珠宝咧喺大陆自己本身都有个诉讼。就是咧，佢告一間公司叫周六福黃金， 周六福告周六福， 系周六福告周六福，就話咧就係啲爭拗。 佢冇括弧大家姐咩？ 嚇、啊，呢、這個就唔知啦， 嘥咗。 但係佢哋就互相去爭拗，究竟邊一個註冊先？周六福黃金 三哥， 1993年已經註冊咗個商標，就反告翻周六福珠寶咁樣嘅件事。 係啊，嗱呢一個咧，你數得早少少發生嘅係咩咧？其實你就係再數改革開放之後嘅血汗工廠開始，就係、是外資嘅涌入，咁就車又係佢啊，電視機啊 ，MP3 機啊、DVD 機啊。波鞋啊、牛仔褲啊、polo shirt 啊、耳筒啊，乜嘢都塞曬 Made in China 做，因為平啦，工藝唔差啦，去盛行成為世界著名嘅血汗工廠啦咁樣。咁跟住下一步其實好簡單啫，就係攞你剩低嘅貨頭貨尾，就自己做一批，但係都啤翻你個牌子喎、哦。即係譬如 Sony 廠，我啤翻 Sony 就，呢個係可能係聲稱咩老鼠貨定係水貨定係咩平衡進口就話，咁你用咧用落我冇問題喎、哦。點解啊？我用翻。你剩低啲料，用翻我嘅技術啤翻嗰嚿嘢出，好啦，跟住之後發展係咩咧？哦，唔好啤你個牌子，不如啤我個牌子啦，咁樣就用翻你啲嘢，咁就之後就有嗰啲高高部嘅DVD 機啊，咁樣跟住係啊係，咁我梗係唔講佢名，雖然佢執咗，即係有好多嗰啲杰塔塔嗰啲DVD 機又揾胡杏兒啊，人哋又揾阿小華生嚟遮啊咁樣去做。嗱，呢個就下一步，下一步就係話我攞咗你嘅材料或者攞咗你嘅技術，就啤我個牌子啦咁樣，跟住去做。但係發覺唔得，都仲係大陸牌子，即係就算你講到嗰個天空幾值錢都好，那 個、 其實都係唔值錢嘅， 係 啦，個街都係唔會，即係佢都係唔跟住發覺唔得，我做個似你嘅牌子。大不了就反告，再掠你一筆。咁呢個就係第三步。當然呢個係不斷墮落嘅一步又一步又一步啦。因為之前都有人話過，喂，妖你大陸你又有血汗工廠又剩，其實下一步你唔可以再替人作嫁衣裳，再 OEM。下一步就係你應該自己有自己嘅牌子，創出一片天。講嘅真係好合理嘅，即係就好似我作為一個學師走去學拉麵咁樣，拉兩拉，即係整日本拉麵煮兩煮，我就自己開鋪 嘅，係啦，四難 四難或者係十大難咁樣，咁我就開一間正 係啦，四難 加麵正咁係應呢、這個是好大家所謂工字不出頭，跟住自己出嚟打份工嘅一個做法 勵志故事。 但係大陸嗰樣嘢，第一就係走精面啦，走法律罅啦，仲係條法律罅，嗰、那個法律係你自己搞嘅，去做呢啲嘢啦。呢、這個好可惜。咁而走到第三步就係話抄鳩埋你個牌子，有少少扭，再告翻你轉頭。呢一樣嘢係中國真係獨有噶嘛？頭兩步其實唔係好奇嘅，就算香港可能都會有呢啲咁嘅嘢去發生。作為一個你進步中搞工業、搞大量大批製作嘅量產嘅工廠，有咁樣嘅思考。 我都覺得是算是正面正面添啦，你可以咁樣講，即係你幫人代工代代下，不如我自己做個牌子咁樣，咁算啦，即係你話咩都好啦，咁做生意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去到第三步就係可以抄人個牌子，嗰樣嘢把握咗啲乜嘢？其實佢把握咗大陸嘅一個對於品牌同消費嘅落差。只呃錢啦， 係即係第二三線城市嗰、那個資訊落差 嘅。呢樣嘢你有冇見過咧？香港呢十年咪做緊呢樣嘢咯，即係嗰啲咁嘅自由行嚟到買朱古力啊，買勞斯丹頓啊，買嗰啲出口貨，即係話俾人聽，即係佢燃燒緊香港呢一個購物天堂嘅品牌，去賣假嘢俾一啲自由行。咁呢個當然係一個旅遊嘅一條龍嘅昆人嘅服務啦。而呢一樣嘢係封閉式嘅，即係話佢開咗間地。因為我以前住土瓜灣住炮仗街噶嘛，就係有嗰啲鋪， 都係嗰啲咩朱古力， 唔係有噶，你香港人唔入得去噶，佢趕走你噶，即係 入咗會閂門噶嘛， 入咗我哋唔歡迎。 我都想像唔到佢哋做乜嘢嚟香港買朱古力， 呢個咪就係嗰個資訊落差咯。他們對香港沒有想法咯、但是這個是很正常的， 總之在香港賣的東西就是 香港人對天水圍都沒有想法啦， 外國來的嘛， 是還是覺得有牛的嘛， 外國來的 行入的真的有，即我去過做事情、我還拍照先，即你知道我多落差啦，看看我多落差這件事 是有這件事，就是有這個資訊落差，但是你把握這個資訊落差是騙人錢嘛、而跟著一路引發就是這些東西，台灣可能都有這些東西，跟著想兩想大陸佬發覺這個不需要辦法騙錢這個東西我自己來，他索性自己搞，因為有錢不如自己騙，他說那、我開一些來去騙，你想想來香港那 些這樣中國人、雖然山本一夫曾經說過 是 中國人沒有一個是他說芝拿人嗎？ 芝拿人， 不是啊， 芝拿人， 芝拿人， 芝拿人是沒有一個是無辜的這樣但是我又為他說一句說話左膠一點這樣，不是個個大陸佬都是這樣，喂你自己明眼人睇啊，嚟香港而家旅行嗰啲已經係三四線嗰啲阿姑啦。你睇下佢嗰對絲襪仲係著到腳眼嗰度休唔高，你就知啦。你如果有睇勞斯動眾訪問謝曬皮嗰集，謝曬皮都話：喂，我喺英國見嗰啲嘅大陸人唔係呢啲款㗎喎、高質㗎喎、有禮貌㗎喎、優雅㗎喎，可能佢沿岸城市嘅人，佢有禮貌、有教養㗎喎，有教養㗎喎，即刻山本一夫都即刻咁啊，咁樣嘅喎，即係三本夫都除翻低頂帽嘅喎， 收翻收翻， 即係sorry 咁樣，可能都係咁嘅喎。李嘉文成日睇呢排好紅啊，又 貼圖要 delete 咩？係啦，咁又可能會冇法。嗰樣嘢就係你而家我哋見到嗰班自由行係已經好內陸，佢哋對於資訊已經係好唔掌握，佢哋係因為大陸嘅資訊封閉，搞到佢哋買嘢亂鳩咁樣嚟，咁亦都有班好事之徒，有班以身試法去走去呃，跟住索性嚟買，即係嚟香港開鋪一波啦，因為佢發覺喺大陸你有個大陸品牌，發覺呃唔到，佢就索性可能係借殼上就喺香港，喂我喺香港都喂，可能呢間鋪就係話俾人聽，我喺香港都有鋪，所以就喺大陸嘅生意都水漲船高。嗱，我唔排除係呢一樣嘢，但你要知道嘅就係，我想講個本質係而家仲係好樂於。就是話利用呢一種咁嘅資訊落差，大家對於大陸人對於如何消費、點樣消費嘅方式仲係唔掌握。其實呢一樣嘢改革開放到而家20多30年，唔識用名牌啊！即係呢樣嘢好簡單，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哋仲喺度笑人戴 Ray-Ban 眼鏡嗰個貼紙仲喺自己 吊喺度， 自己個眼袋位啊， 同埋吊咗個價錢牌喺度， 或者著 Burberry 一定要啲格仔喺曬面，即係嗰種仲係仍然留於嗰種嘅表露。嗰樣嘢，咁你喺度笑笑咗廿年，點解啊？其實又咁講，廿年前著呢啲人咧就已經改善咗， 但係人太多啦， 但係人太多，你發展極都仲係喺樹咁樣，即係你可以由江東打到去西川噶嘛，係咪？三國時期都，你而家仲咁大添，中國即係嗰個資訊就係咁離譜。 但 係 佢哋呢個行為咪搞到有啲大品牌為咗做佢哋生意，都搞到啲嘢鬼咁少核突咯。即係例如 Rolex 都出過一啲，出過一啲好核突嘅嘢，驚死你唔知係 Rolex 咁樣噶嘛？ 呢個係另一件事，即係七條火柴啊，咩都有嘅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冒牌啊、山寨貨嗰種咁嘅品牌，你梗係覺得大陸梗係好可惜啦，即係佢竟然走向一個歪路，走向咁樣而。 而呢樣嘢你係好難去處理。點解香港唔係咁樣？其實香港對於精明消費係一路都好落本錢，因為譬如消委會就係一個好勁嘅嘢啦，所以會得閒就話俾你聽，我試過五款榨汁機啦，有兩款榨到汁，三款榨唔到汁，一款榨咗有渣，一款榨咗冇渣，一款榨咗啲渣仲有汁，一款啲汁就又仲有渣咁樣，跟住就話俾你聽，又走就走出嚟，跟住我試咗三款剃毛機，兩款剃毛機剃陰毛好，一款剃毛機剃家底毛好，一款剃女仔毛好， 有一款又棘緊住， 係啦，跟住咧，跟住有款選擇越係棘住啊，跟住啲選擇越罕啊，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喂，我想講消費咧，真係啟迪文字嘅第一。一步，你每日都消費緊，你每日都做緊消費嘅選擇。你購買可能係購買《遠時報》啦，即係購買係就算係 click 上嚟睇我哋做直播，都係一種消費嘅選擇啦。嗰、那個係啟迪文字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即係我如何去作出選擇啦。我話俾你聽，我有自由去選擇啦，嗰、那個權啦，那個消費權喺邊啦？而呢一個選擇係不斷令你文字張開嘅一個好嘅入門，而唔係一嚟就同你講政治 BB 班啊、比例代表制啊，同你講新界東北冇你唔得啊，同你講嗰個朗屏嘅宗地應該點講啊？跟住個姐就會同你講：，唉，元朗嘅嘢啊，真係好複雜嘅，但係佢絕對唔會。同你讲买电视嘅嘢好复杂，因为佢一定会落足眼力去同你睇、究竟汪亚姐嘅高清条皱纹系几 3D 噶嘛？即系佢一定会好落力。 唔系嗰啲肥妈介绍嗰个波，咪真系咁好用啊？ 系啊，同埋同阿 陆永， 同阿陆浩， 同阿陆 有冇系咯？ 有啲镜头以外嘅交情， 系啦，即系一定会呢一样系好容易令你去了解自己，譬如你嘅消費權益啦，你對於一樣選擇啦，你對於呢個世界原來好多人呃你啦，其實係太容易入手，而呢樣嘢係令你聰明。香港人就係有呢一慢慢有呢，即係我哋靠，其實我又覺得靠呢一樣嘢去改變嗰個文字啊，係都合理嘅。 提升思考邏輯。 好啦，係咁我講係咯，即係我講一個故仔，就係譬如我以前女朋友咁有一次同我講，就話佢要買一部 notebook 咁樣，咁跟住就去研究，我想講經歷一段時間之後，佢竟然識曬咩叫 RAM， 咩叫 display card， 咩叫 hard disk， 咩叫 佢 research 得好太多啦。 電腦專家 1024Mbps 就係一擊咁樣，佢係知道曬，佢覺得佢唔單止買咗一樣嘢，買咗個經驗，學咗，喂，學習係重要噶嘛。譬如所有女人都同你講，即係買耳筒嘅嘢聽有聲就得噶啦。買部靚啲係咪大聲啲？個個都係咁樣講。我咪帶佢上極軒試咯，一試完佢竟然覺得個世界開闊咗。喂，購物經驗就係咁樣。 我有個唔係好啱嘅比喻啊，就係你中意買波嘅人，你自然會識到咩叫咩嘅穴位啊，咩叫。 呢一个球入咗唔收钱啊！系啦，呢一个球入咗唔收钱。 呢个比喻唔系好啱，但系事实上系咁。 我要从女性嘅角度， 收钱又紧要。 如果我要从女性嘅角度出发，补翻个例子，咁譬如你做 facial 都系，你唔会明噶嘛？竟你唔会明嘅， 系啊， 深层保湿同埋呢个。 喂 ，Jason， 唔好话我块面有冇滑，得啦滑啦，嘈咩？我话唔滑咩？ 你唔系你做得多先至会知道嗰个分别喺边度啊？ 无端攞住咁嘅扫炮嘢喺块面度， 滑咗啦，倒入嘢啊！倒入 茶劈嗰啲咁嘅相似模型膠水咧，搽咗塊面，滑咗，你搽雙氧水滑嘅。 你查 大油， 我幫你激光剃梳，識唔識？ 又有嗰啲咩酸乜乜酸， 激光剃毛啊？你講咩？講邊？ 剃頭啊！ 而呢樣嘢，我會覺得大陸要 唔係，所以大陸人咁容易俾人呃，咪就咁解咯。佢都冇思考， 但係佢哋進一步封閉資訊啊嘛。 我真係見慣見熟嘅， 佢哋就係一個標。你講啊， 唔係喺上水好多嗰啲大陸人落嚟香港開鋪頭買翻大陸啲假嘢，以扮喺香港嘢賣翻俾大陸人咯。 喂，佢最離譜就係佢消費埋香港嘅地位啊嘛，即係你覺得嚟香港買嘢一定係正貨，一定係冇問題。等於我去日本食魚生嗰嚿魚生一定係。好好味嘅咁樣，即 一定冇輻射。 你一定唔有， 但係 日本嘅輻射乾淨過香港嘅， 係 一定係乾淨。 唔係咁又咁講，你一開始都話，譬如謝曬皮咁話，你英國嗰啲係好優雅咁樣，有啲總之嗰啲中國人。咁你咁你鄧小平都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啦。咁依家咪去到二三線。 你俾翻嗰部分我啊嘛，大佬。 但係你慢慢會。 最慘就係呃你錢嗰班唔係香港人，唔抵啊嘛。係。 嗰下先係問題，留翻俾香港噶嘛。好啊，你而家喺周福喺香港開咁啊，咁啊唔知啊，即係你知我哋唔會買。喂，另一樣要討論嘅係咩咧？佢有一個賣金，即係賣假嘅一個歷史喺度啦。喂，我真係擔心佢拖垮香港嘅，或者佢甚至拖垮全 世界消費香港嘅信譽咯。 其實我想誇張啲講咧，佢甚至係拖垮咗金嘅信譽。喂，金係乜嘢啫？嗱呢個嗱呢五分鐘係你當我講笑啦。喂，金係乜嘢啫？金係 全世界最保值嘅嘢。 金係保值嘅嘢，今日攞嚟保值。 有汽油品啦、 啊，打仗都攞嚟傷喺牙度，攞嚟標示攞嚟賣、金就係咁樣嘅。但係實際嚟講，金係乜嘢啫？金可唔可以金係一個財富嘅表現，但係點解你而家唔攞金出街？你攞銀紙，因為屌金重啊嘛，大佬。咁我想用銀紙去代替。咁但係點解銀紙嗰直接？因為佢對做金啊嘛。咁問題就係金點解直接？佢對銀紙唔係啊？金點解值錢啊？實咯。咁你話咁金貴啊嘛？咁點解貴？喂，其實呢個係人類嘅信任嚟嘅啫。係嗱，萬即係。你到打仗死到臨頭，梗係麵包好過金啦。但係點解金喺打仗時候都仲有用？ 係 呢個係人類嘅智慧共識，佢唔係智慧。人類共識就係死到臨頭咧，嗰嚿金咧係保障你嘅生活嘅。係啦，但係金係唔值嘅喎。你諗下，金係冇呢一個價值，佢冇辦法令你長命百歲，你冇辦法含住嚿金你就會健康啲或者飽肚。佢冇辦法係將佢冇辦法真正彰顯財富㗎。因為財富係乜嘢呢？財富就係等於你冇收入嘅時候你捱到幾耐。咁樣。咁但係拉住嚿金你捱唔到㗎嘛。你 要攞嚿金去換其他東西。 你仲要換嘢㗎嘛。咁但係金值唔值錢係基於信任㗎嘛。我信你， 但當啲金都係假嘅事。 咁但當金係假就屌你老，當我食屎啊咁樣。 我攞住嚿金都換唔到嘢翻嚟。 咁呢一隻問題，當然，但係呢個要一個好長嘅演變咧，就是、發覺原來金都係假噶啦。咁當然呢個就要睇周老福呢個煉金術師煉到啲咩出嚟啦。咁即係我要咬，即係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咁問題就係話，如果連金嘅信任都打破，咁我就賴噶咯喎，喺香港或者喺全世界都賴。當假金盛行嘅時候，我冇辦法兑換到我財富嘅一個指標。 一個等值， 我咪攬住成堆孖寶芝士漢堡周圍走。 攞午餐肉 先，系啦系啦，午餐肉咸佢啲 ，sorry， 但系贵咗佢贵一半啊。 跟住王国兴嗰啲， 系啦，喂，点解金值钱？系因为大家共识咗，金佢唔会生锈，佢系一个冷金属，系啦，佢唔会有化学作用，佢摆得耐， 稀少性， 佢系啦，佢又稀有，所以你难揾，所以金大家共识咗呢个系财富嘅表现，去对翻做一个工具。但系如果屌你老尾开间假嘅金铺喺度，跟住就话呢啲系真金，咁你连我唯一嘅信任都冇埋，咁我支爆打仗起上嚟，我揦咩走啊？咪又系揦住班午餐肉，同埋揦住堆孖宝芝士，孖宝芝士汉堡咁样走，咁我重点啊，大佬，我拎拎含会越嚟越少噶，我女好大食噶，你明唔明啊？佢咬唔到金啊嘛，咁样嗱，呢个当然好夸张啦，呢个系一个滑波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推论就，喂你。攞金嚟作假牌，系啊系啊，当然呢个好夸张，好夸张。呢啲 就系 《金钱师》第十卷，你先至睇到啦。系周六福金拳咁， 你假金钱师咩？ 系 真假金钱师 系啊，系啊。嗱，系啦，阿妈伯讲得啊，喂 ，keep 单，喂，同埋你谂下，钻石咪咁样咯。 系， 之所谓钻石恒久远，自拉永流传。买钻石是认牌子的嘛。 但是金是保值过钻石 的。是啊是啊。咁、哦啊、你在 DBR 那里买粒钻石，我小小地买粒五卡的这样。咁我去第二间买唔返钱喎、我要去返嗰间铺㗎喎。咁我唔知如果我喺周立福买粒钻石，我又去返你度买㗎喎、我哋改名叫周柒福啦咁样。咁我仲得了嗰阵。我係咯，即係，哎呀，我變轉咗名啦，我唔係任力量，我叫前線咁樣。喂，咁我咯，咁喂呢、這個一個喂，其實咧只係一個信任嘅問題嚟嘅啫，呢樣嘢。即係嗱，我講呢樣嘢啦，即係一個對於嗰、那個消費資訊落差啦，一個赤國及金嗰、那個，你唔知講真定講笑。其實我講完我都唔知講真定講笑，即係我當吹下水咁樣講。咁就係呢樣嘢，有人話金係有用。金而家最大用途系咩咧？即系我哋个身上冇金啦，我估啦，阿佢先可能有啦。咁你都系做咗， 我都冇。 你话实际工业上梗系有啦，或者实际生产上面有啦。你用最 嗱， 你用最多是咩？你可能見唔係你接觸最多是咩？就是你嗰個耳機咧，嗰、那個插頭咧，其實係導咗金嘅，因為就係唔好令佢氧化，同埋嗰個金好少啦。咁當然個價錢唔係好高，令佢唔好氧化，令佢襟用啲啊。而家 Apple 都掹走咗啦。咁咪冇得用。以前銀咪用好多咯，以前銀用好多係做菲林啊嘛。咁而家都冇菲林啦，啲銀都冇嚟做乜啦，已經即刻攞嚟做曬 Tiffany 咯，咁樣。即係話而家 Tiffany 都嗌救命啊，可能咁樣。即係我唔知啊，咁樣。即係冇啊冇啊，即係咁樣講。我哋觀察下周福入去買嘢嗰啲係咩？即係佢可能變成只係另一間勞斯丹頓，即係淨係歡迎大陸人入去買、或者你再留意咧，我覺得有可能就係咩咧？裏邊買金咪平啲， 係。 应该是啦。 喂，如果佢平绝其他两周一借咁样，即系如果佢平绝同埋六福，佢平绝嗰两间，喂，平你5-10%，我想讲一班师奶定冲去买。 你平少少，你净系平嗰咩手工费已经争好远啦，因为手工费你 我觉得佢坚平。 你卖翻出去嘅话，你系冇你会扣咗手工费。 唔系啊，跟住攞去领展嗰啲商场楼下下边有嗰啲收金嗰啲啊嘛。系啊，跟住你自己攞只镬喺电池攞个熔咗啲金， 全民大炼钢 我唔知系咪发展成啲，我唔知，我只系有提供一个咁嘅担忧，就系啊呢样嘢。喂，唔好早场，我哋唞下翻嚟讲，我哋讲开网台。